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北京城市广播主持人黄燕将给小朋友们讲述经典的绘本故事《萝卜回来了》。故事里有小白兔、小猴子、小鹿、小熊，他们是好朋友。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有请主持人黄燕为我们讲述其中的一小段。 雪这么大，天气这么冷，地里、山上都盖满了雪。小白兔没有东西吃了，饿得很，它跑出门去找。小白兔想，雪这么大，天气这么冷，小猴在家里一定也很饿，我找到了东西去和它一起吃。小白兔扒开雪，嘿，雪底下有两个萝卜，它真高兴。小白兔抱着萝卜跑到小猴家敲门，没人答应。小白兔把门推开，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原来啊，小猴不在家，也去找东西吃了。小白兔就吃掉了小萝卜，把大萝卜放在了桌子上。这个时候，小猴在雪地里找啊找，他想， 雪这么大，天气这么冷，小鹿在家里一定也很饿，我找到了东西去和它一起吃。 小猴扒开雪，嘿，雪底下有几颗花生，它真高兴。小猴带着花生向小鹿家跑去，跑过自己的家，看见门开着，它想，谁来过了？它走进屋子，看见萝卜，很奇怪，说， 这是哪儿来的？ 他想了想，知道是好朋友送来的，就说， 把萝卜也带去和小鹿一起吃。 小猴带着萝卜花生又去了他的好朋友家里，最后兜兜转转，萝卜又回到了小白兔的手里。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小朋友们，在拥有好的东西之后要学会分享。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京开高速进京方向庞各庄到天宫苑，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大马窑桥，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和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依托于国家典籍博物馆，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我们来继续这一场中国古典文学的诵读鉴赏之旅。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2号展厅，几十件珍贵的古籍善本陈列在我们眼前。不知不觉啊，我们已经用8期节目从《诗经》阅读到了《红楼梦》，虽然我们是走马观花吧，但一样可以涤荡心灵。我们不仅可以感受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那高潮迭起的文学魅力，也亲眼得见了简牍帛书活字雕版的文献的真容。那今天呢，是我们整个系列啊打开文化之门的最后一期特别节目了。现在呢，我们稍微停一下脚步，回望整个展览，我们从起点梳理一下几个基本概念：何为古籍，何为善本。当这些小众而又专业的名词通过我们的节目向大众进行展示时，到底他们的学术定位和社会文化意义又是怎样的？典籍博物馆版本专家赵乾老师为我们做出了解读。 嘉靖1567年以前的，那是在就是民国时候的概念，那么当然好，到后来到现在的概念是乾隆以前的，就是被列为善本。那当然了，它有一个限制，就是说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才行。那么从其他的另外两个方面，就是善本的这个概念，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文献价值，就是说它的文献内容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是它的这个艺术性，就是它的艺术价值。那么刚才我们刚才看了，有卷轴状，有蝴蝶状，有线状，有包被状，那么装帧形式要算下来大概有10种8种了，得有很量很多的。那么这些装帧形式都是因为古籍的不同时期它的一种演变，那么是越来越方便阅读，对吧？越来更方便阅读。还有一个呢，在书里头它也会出现以前带图的，对吧？中国这个那带版画的，带这个套印这个，那这些实际上也应该是属于它的就是艺术价值这块。所以呢，就说善本必须有这个，就是说它有这三性。那么这个三性呢，如果说你有文物性，那肯定也是，对吧？那没啥可说的。你要文献价值，你比如像《四库全书》，那就这么大的书，它就是肯定是善本，没人敢说它不是，对吧？那个它是乾隆60年之前的，因为是乾隆是38年开始转修，最后到了48年结完工的。那么到后来还进行了一些这个抽回啊什么的这种，还有一些工作。那么那到50几年整个才完成。 也就是说，善本是古籍当中这个其实是价值 精品， 精品价值比较高。古籍就是其实就是时间的概念更明确一些呗。怎么算古籍呢？ 古籍呢是这样，你都是现在画一条线，就是清末1911年之前的就算古籍，就是它现状本叫古籍。 国家图书馆既是国家的总书库，同时呢又是国家的古籍保护中心。它拥有的四大藏书系统， 皇家藏书、四冠藏书、私人藏书和书院藏书，现在呢总共能够达到3500多万件册啊。虽然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学文献展览，这一次展出的珍贵版本呢并不是很多，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啊，在本次展览的尾声部分，我们还看到了许多典雅别致的诸多的版本，展现了古典文献的多样性和趣味性。那除了此前我们跟大伙儿聊过的像活字印本啊、蓝印本啊等等，还有非常精美的绣像本啊，比如说这次的《红楼梦》《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等等典籍是都有绣像的。绣像本就是说在小说当中附有人物图像的图书版本，因为图画的线条精致细腻，所以称为绣像啊。这个绣像本呢，自宋代以来就鲜有出现了，多见于是一个清末的石印本的小说，而且大多数为金镶本。金镶本又是什么概念呢？金镶嘛，就是古人放置头巾的这个小箱子啊。那么金镶本就是指开本很小的图书，哎，意思就是说可以放到这个小箱子里边，有点像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口袋书啊。哎，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您穿越回古代，你会发现不仅可以在书房当中正襟危坐好好读书啊，咱们也可以揣着这个金镶本随处看书，哎，是不是也很惬意啊？其实这次展览啊，激活的又何止是我们的课堂记忆呢，尤其到了明清小说，简直是一次80后的回忆杀呀，一幕幕经典影视的童年记忆都重现在我们眼前。在明代展品当中，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的《封神演义》就非常显眼。虽然《封神》并未列入四大名著当中，然而它却是我们童年最不可或缺的古典玄幻作品记忆了。今年已经92岁高龄的蓝天野老师，当年还是风华正茂，他以非常精湛的演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仙风道骨、面容和善、精神矍铄的姜子牙的形象啊。他的塑造呢其实也非常符合原著当中对于姜子牙的描述，还有傅艺伟塑造的形神兼具的妲己形象也兼有清纯之气和狐妖之魅。此外像黄飞虎、杨戬这些忠臣义士、费仲尤浑、申公豹这样的奸猾小人，还有文太师赵公明等等啊，亦正亦邪的复杂角色都非常的精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经典版的《封神榜》片段。 想不到这个姬发竟如此的猖狂，姜子牙狡猾多谋，又收揽了黄飞虎、朝田、朝磊，势力日渐强大，大王急速发兵征伐西岐啊。 费仲，你看呢？ 我们也多次派兵征讨西岐，可总是损兵折将，我觉得只要西岐不侵犯我们，我们还是不动的好。 费仲，这误国之言亏你说得出。姬发既以自立为王，倘若他联络了各方诸侯，这天下将成何局面呢？ 老太师，你的意下如何呢？ 我以为要扫平西岐，必须代王亲自出征。 要我亲自出征？ 万万不可，代王乃万乘之尊，至尊之贵，怎能亲临战场呢？ 代王不去，难道你去？ 朝中勇猛战将多的是，我看就派鲁兄鲁将军带兵10万征讨西岐。 鲁将军年事已高，朝中需派一位大臣作为参军，共同参与军机。 老太师，你看派谁为好呢？ 这参军一职嘛，非费仲莫属。 我大王，我不懂行军追将之事，恐误国家大事啊，还请大王另任高明为好。 费仲，你太谦虚了。大王，费仲有应变之才， 况且他忠心于代王，人所共知。这次出兵，费仲坐镇军中，定能全胜。 代王，我 费仲。常言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今国事艰难，岂可如此推诿？代王，请下令。 文太师言之有理呀，代王请下令吧。 费仲，我看你就辛苦一下吧。 是。 床前明月光，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词以抒情，歌以咏志，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卷展时光，辉映文明。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古籍生动，经典诵读，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 这个现在看起来特技水平十分有限的电视剧之后啊，我们就再难看到经典的《封神演义》的故事了。面对人物众多，线索复杂，以及古典小说尚待探讨的价值观与时俱进的问题，《封神演义》的这个 IP 开发几乎陷入了逢骗必烂的尴尬境地。如今呢，我们终于可以有所期待了啊！已经通过《画皮》和《寻龙诀》证明过自己的乌尔善导演，将会在2020年、2021年和2022年为我们陆续带来《封神三部曲》。那么最近爆出的一段制作特辑，呈现出了电影工业如何在今天呈现神话史诗。 《封神演义》的故事其实是非常本土的中国故事，既有真实的历史，又有道教艺术丰富的想象力。因为我一直想做的事儿，就是给年轻的观众拍中国的超级大片。 哎，它有一层城墙吗？这是一个墙而已。 《封神演义》里面有时代的变革、善恶的斗争和英雄的成长，非常适合拍成一部奇幻战争史诗的超级大片。 二到三本脚上。 这本书写成的时间是在明代，我们的概念艺术家要跟当时的作者站在同一个世界里去想象这个故事。 真的这么拍出来挺酷的。其实 虽然我们看到美国的视效公司、新西兰的视效公司这么优秀，但是真正适合我们项目能够配合我们工作这么长时间还是很难的。所以我尽最大的努力，能够把华语电影中最厉害的、最有经验的制作团队团结在我们身边。四年的筹备，一年多的拍摄，三年的后期，真正上映需要8到10年的周期。有哪个项目可以让你这么全情投入的工作这么长时间？我希望我们能用最大的能量和所有的情感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不愧对我们付出的所有时间。 永恒的故事是不会过时的。 其实不仅是《封神演义》，四大名著的改编又何尝不是困难重重又期待满满呢？《西游记》这是被影视改编最多次的小说啊，在近年来呢，也不断降低着观众对它的好感。基本上啊，有三种风格互相竞争，犬牙交错，充斥着影视市场。一个是以大场面、大制作、大阵容著称的啊，这个贺岁档的《西游》系列。在2018年的《女儿国》《雷声大雨点小》之后，终于在2019年暂停了收割票房的新作。那第二类呢，就是周星驰主导或者与他人合作的啊，具有他独特个人风格的无厘头式的西游作品。从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到周星驰欠我们一张电影票的这个呼声，我们可以想见啊，在观众口味越来越高，对创意和思想的要求又不断升级的今天， 那么周星驰先生再吃老本，恐怕就会更加透支此前积累的豪宅了。好在呢，周先生是非常通晓这一点的，几次在采访当中都是自嘲江郎才尽呐。或许吧，无厘头风已了了，大话西游成绝唱啊。要改编好西游记，不能只靠一招鲜和情怀牌。再有就是啊，那些粗制滥造的擦边式的西游改编，毫无诚意，毫无创意，毫无新意，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其实呢，我觉得啊，咱们这一次展览倒是可以为西游 IP 的影视改编提供一些借鉴，那就是回归到西游记文学作品的本身，关注一下它为何能够成为名著。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事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一通世故。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从西游记虚幻的神魔世界当中看到现实社会的一些投影。那么从这一点来看，那部口碑逆袭的动画片《大圣归来》则以遭遇了中年危机的孙悟空的形象唤起了观众的共鸣啊。少年唐僧江流儿依然可以给中年孙猴当师傅，这种返璞归真的道理和通透人生的张力，为西游影视改编创造了一个离我们最近的经典。 大圣，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没什么。 哎，大圣，我刚刚看到你和佛像说话，那你一定见过，你一定见过佛祖吧？ 不， 那你说我念经的时候，佛祖能听见吗？ 听见，肯定能听见。那老头最爱管闲事儿。 哎，大圣，你一定会很多法术吧？我知道，齐天大圣孙悟空，身如玄铁，火眼金睛，长生不老，还有72变，一个筋斗云啊，就是108000里。拔一根毫毛，一吹，怎么什么都没有啊？对了，大圣，你还有一根如意金箍棒。话说那金箍棒重13600斤，大圣，你的金箍棒呢？哦，戏里说你给藏在耳朵里了。好，给我看看。让我看看。 你这小闭门，叽叽喳喳跟哪一路？俺老四的脑仁都被你敲炸了，能不能让我安静会儿啊？不许再提金箍棒的事儿。 大圣，二郎神真的有3只眼睛吗？ 厉害！ 哎，大圣，巨力神是不是力气很大？ 很大。 四大天王是兄弟吗？ 是姐妹。 那是男孩吗？ 女的。 超大天王有塔吗？ 没有。 那塔里有人吗？ 没有。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在经历了各自几版的电视剧的改编上演之后，都逐渐走入了选取片段打磨短篇故事的改编之路。这其中尤以三国故事最为脍炙人口，可以说啊，每一次三国故事的上演都会引发大家的关注。最近的一次大胆改编来自两部以司马懿为主角的电视剧《军师联盟》，他为我们创造的经典范式是结合历史材料换一个新鲜的视角。其实如此看来啊，当年的三国演义小说也是在这样做呀。所以成功不一定能够复制，但优秀作品的艺术规律是可以挖掘和掌握的。再有啊，这个水浒和三国呢，都是在前人话本基础之上的集结和整理，所以他们又特别适合用评书的方式来展现。那既然是特别节目嘛，今天呢，我们也来听一段特别一点的评书小段《三英战吕布》啊，怎么个特别法呢？您一听便知。 八路诸侯去攻打虎牢关，行了，先别玩营扎寨了，先打吧。 杀到阵前，一字长蛇把队伍拉开。在阵前有一员大将，只见他亮银冠，珍珠线，雉鸡尾多好看，龙鳞甲，似秋霜，胭脂袍，团花线，唐尼凯，碧刀枪，八宝带，水镜簪，宝雕弓，如弯月，走兽狐，斜插剑，赤兔马，火炭红，化赶戟，神鬼战，少年英俊，风流将，闭月羞花，芙蓉面。这可真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惊动了北平太守公孙瓒。 他在金顶枣阳朔这么一举，小儿吕布休得猖狂，让你知道你家主帅公孙瓒的厉害。 公孙瓒30多岁，这人好斗，威震燕云16州，那也是一代强大的诸侯啊。还看两军阵前吕布扬威撒野， 他在金顶枣阳朔这么一举，小儿吕布休得猖狂。 等两个人马打了对头，吕布一瞅来的这个人红脸，再看三柳就默然金盔金甲，掌中手使一条金乎乎的金顶枣阳朔，对面来者为谁？不认得我是谁啊？北平太守公孙瓒，而往哪里走？抡起枣阳朔，劈头盖顶往下就打。吕布举火烧天，往上一开，开！把枣阳朔架起来50多高，把北平太守公孙瓒震的是虎口发酸，马往回一拨，拦腰索欲，再奔吕布的肋下又是一说，吕布来了个左插花。 刚才这段书啊，是由评书演员王寿成剪辑而成的一段对口评书、啊、当然了，这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啊，以声音蒙太奇的方式向2015年和今年刚刚故去的袁阔成、单田芳二位评书大师的致敬之作、哎、让他们在空中完成了一次合作。那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在我们古典诗词鉴赏之旅的收官阶段，我将会送给大家一个特别的小惊喜，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任性淘气的不高兴。12月22日至27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生动再现超越半世纪的经典动画，纯粹歌声唤醒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股票指数打折啦！ 同样的指数，现在选天弘指数基金，价格更低，买得更多， 还可定期定投，攒到牛市。 好时机，早把握！天弘指数基金各大平台有售， 详询95046。投资需谨慎。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 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各位回到打开文化之门和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生动古籍诵读经典》。依托于典籍博物馆，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我们以8期节目用时灵阅读的方式进行了我们古典文学的诵读鉴赏之旅。这最后一站呢，咱们停在了清代文学。要说清代，好像诗不如唐，词不如宋，曲又不如元。最有名的就是小说了，《红楼梦》的伟大自不必说。可是啊，今天我们的鉴赏之旅偏偏要不走寻常路，因为我们发现，清代除了一本冠绝古今的《红楼梦》，我们可以探究的文化遗产实在太多了。典籍博物馆古典文学专家赵银芳老师就跟我聊起了前一段忽然火了的一首小诗。 前一段时间突然间大火的那个袁枚的那个台花如米小，也如牡丹开，这样子为什么他这个一夜之间突然袁枚的一首诗爆火了呢？就是因为清代的好多文人的这个作品我们不了解，我们缺乏挖掘，所以有一天你突然间挖掘出袁枚的这两首诗，你觉得哎呀这个特别好，所以说说不定哪天清代的会这些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台这样的小诗会一朵一朵的绽放开来。 大家好，我是刘月群，我来自贵州省威宁县石门乡，我读5年级，这是我的梁老师。 大家好，我叫梁俊，2013年我来到贵州省石门坎，来到乌蒙山，认识了小梁梁月群，也认识了山里的孩子，我们一起唱古诗写作文。小梁，你还记得我们一起演唱过的台吗？ 记得。 还记得为什么要唱台吗？ 因为要让我们像牡丹一样勇敢地开放。 今天我们一起把这座台唱给你听。 在央视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中，支教老师梁俊先生和他可爱的学生们用朴实无华却宛若天籁之音，将一首孤独了300年的小诗唱进了观众们的心中。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开花香溢春丹开。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笑，也学牡丹开。如果没有那次眼泪灌溉，也许还是那个懵懂小。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梁俊老师想通过这首诗告诉这群山里的孩子们，我们即使拥有的不是最多，但依然可以像牡丹花一样绽放，我们不要小看了自己啊。梁俊老师给了孩子们希望的种子，于是种子种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里，在他们的生命中开了花。这首《苔》是清代大才子袁枚鲜为人知的一首诗。在节目播出之前呢，在这个百度百科上的阅读量啊，也只有1000余次。我记得啊，我们初高中的这个语文考试，似乎也只需要记得这个《随园诗话》，它的作者是袁枚就可以了。谁能想啊，这首不知名的小诗却在几百年后成为了温润心田的励志典范啊！那么袁枚这位诗人呢，他活得特别的通透，他与大学士纪晓岚合称为叫南园北纪。此人不仅官做得好，这日子过得也特别好。袁枚特别热爱生活，他不仅是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还是一位美食家。70岁高龄的时候，他还畅游武夷山呢，爱上了武夷山的名茶呀，也写下了很多珍贵的文字。那袁枚与赵翼、张问陶并称为叫杏林派三大家，他们的诗作呢，发扬开辟心境的创造精神，使清代诗歌开创了一个超明月圆抗衡唐宋的新局面。其实清代的才子啊太多了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啊，咱们此前啊典籍博物馆曾经有过专门的郑板桥的作品展，那么这次展览当中呢，并没有收入郑板桥的诗画作品，但是这位诗人咱们必须得说一说。郑板桥一生只画兰竹石，所以自称呢叫四时不谢之兰，百劫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他的诗书画世称三绝。那么作为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的作品怪，性格也怪啊。这么说吧，如果您能够穿越回到乾隆年间啊，想要讨一副板桥真迹，当然那时候郑板桥这已经出名了啊，那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呢？我劝您最好还是以这个普通老百姓或者是一个什么小商小贩的这样的面貌去比较好。如果你是豪绅贵族，你花重金请板桥给你做了画写了诗，那你一定得仔细看看，为什么呀？他有没有拐着弯骂你啊。乾隆16年，郑板桥在潍县当官的时候，勤政爱民呢，留下了许多佳话。那今天的广播小剧场，咱们来讲一段郑板桥审石头的传说故事。 嘿，县太爷来了，嘿，瞧见没有啊？这就是咱们这新来的县的老爷。嘿嘿，哥几个，咱们给他设个计策，咱们呀，怎么？ 行， 好， 好嘞。 哎，老头儿，这粥多少钱一碗呀？ 10个老钱儿。 我呸！这么稀的粥就要10个老钱儿啊？你这明抢啊你！今儿大爷我非教训教训你这奸商！ 哎呦，我的粥啊，坏了坏了，这可怎么办呢？ 民不各行其事，在此聚众吵闹，是何道理？ 老爷恩典呐，小老儿全家妻儿老小都靠我卖粥度日，可是我的粥罐子给摔碎了。 这好好的粥罐怎么摔碎了？ 是因为这石头啊，大老爷。您说这老头他倒霉不倒霉啊？好好的卖着粥，就让这石头给绊了一大跟头，结果呀，那粥罐子就给碎了，是不是？哎，老头，是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这 哎，我说几位，大伙儿是不是也都看见了啊？对不对？都看见了吧？ 对，是。 摔石头， 这大确实真是最 要不是石头，根本摔不了。 没透了。 那我就审审这块顽劣的大青石。来啊，把这石头给我绑走。 是。 我倒看看你怎么审石头。哎，哥几个都跟着看看去。 这个故事说的是啊，郑板桥刚刚上任，当地的一些地痞就想给新来的老爷一点颜色看看，故意欺负老实人，又把责任推给石头。这莫名其妙的啊，其实就是想试试县太爷的成色，看你怎么办。没想到啊，这郑板桥将计就计，还真就审起这块石头来了。 升堂。 魏主， 你这顽石为何无事生非，绊倒老汉，将他赖以活命的粥罐砸破，还不从实招来？你还敢嘴硬，让你见识见识老爷的厉害。来呀，给我打他40大板。 是。 石头，他拿石头干嘛呀？ 哎呦，我的大老爷，您可真是执法如山啊！可惜呀，这哑巴石头，你就是打上他3年，也问不出话来呀。我看呀，您老人家也还是个糊涂官哦。 怎么，这石头是哑巴吗？ 千真万确呀，石头哪有会说话的呀？ 那么。他可会走动？ 哎呦，我的大老爷，那玩意儿天生的死物，这搬着都费劲，他还能自己走？哎呦，我说老爷，您怎么老说这怪话呀？ 大胆！嗯，他一不会说话，二不会走动，怎么会欺负这卖粥的老汉？分明是尔等存心不良，嫁祸于人！来啊，一人赏40大棍！ 威武！ 老爷，我错了。哎，老爷，您看我这屁股上长了个疖子，您这要是板子往下一打的，我这非开花不可呀。 那不打也行，认罚嘛。 认罚。 老汉这粥一碗10个老钱，这一罐子你给赔5两银子，其他人等各赔1两银子。日后尔等需谨言慎行，再若寻衅滋事，数罪并罚。会堂， 青天大老爷，我们潍县来了青天大老爷啊！ 床前明月光，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词以抒情，歌以咏志，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卷展时光，辉映文明。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古籍生动，经典诵读，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 清代的诗词佳作呀很多，文采斐然的才子也是不胜枚举。不过呢，您要说哪位诗人在今天拥有最多的粉丝，我想呢，一定首推清初第一词人纳兰。本次展览也收入了纳兰性德撰写的《通志堂集》啊。纳兰性德啊，被王国维称为北宋以来第一人，就是说他的词作那是清代唯一可与宋词掰掰手腕的。要我说呀，今天的纳兰性德绝对是清代诗人第一偶像。不是说这个研究《红楼梦》的叫红学，研究纳兰的叫蓝学吗？可见其地位之高，受众之广。而且呀，还有这么一派红学观点，说贾宝玉就是纳兰性德。这个说法源自何处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南大学的美女教授杨宇老师的讲解。 在乾隆的末年，市面上就有一部小说悄悄地流行起来，这部小说啊，就是后来名列4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 据说在当时啊，市场上一部《红楼梦》的抄本可以卖到几十斤以上，而保留到现在的乾隆年间《红楼梦》的抄本呢，还有11种之多。当然啊，我今天要讲的不是《红楼梦》有多流行，我想讲的呢是《红楼梦》跟纳兰性德之间的关系，而发现这层关系的始作俑者就是乾隆皇帝。那我们都知道，乾隆皇帝是一个很喜欢附庸风雅的这样一个皇帝。在他晚年的时候呢，有一天啊，他最宠幸的大臣和珅就拿来一部《红楼梦》，就呈现给乾隆看。据说乾隆一口气读完《红楼梦》之后，就甩下了这么一句话：“这写的不就是明珠他们家的事儿吗？”乾隆爷说的这个明珠，就是康熙时期赫赫有名的纳兰明珠，是康熙朝时期的一代名相了。他对《红楼梦》的这个评价就几乎有了一锤定音的味道。 纳兰性德是否就是贾宝玉的原型呢？哎，恐怕这也只能是作为红学索引派的一家之言了啊。但是纳兰本身呢，千古伤心词人的传奇性和他那些豪放风骨、忧伤灵魂的词作却一直成为人们的心头最爱。那么纳兰的词好在哪里呢？我们再来听听杨宇老师的解读。 纳兰的词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呢？个人啊，给纳兰的词啊简单的归纳了4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真情。纳兰的词情感特别充沛，所以啊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强烈的共鸣。应该说真情是纳兰词的情感内核。第二个特点，自然。我们读这个纳兰的词，像人生若只如初见呀、啊、当时只道是寻常，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些词就特别平淡，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好像没有经过什么刻意的去修饰啊，去雕琢啊。所以自然是纳兰词的表现特点。连王国维都这么评价纳兰的词，他说纳兰词是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所以也是看到他的自然这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追忆。纳兰他好像总是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当中，好像总是沉浸在一种刻骨铭心的怀念当中。追忆呢是他的词的一个基本思路。第四个特点，伤心。不光是他自己自称我是人间惆怅客，很多人都这么评价他，比如说他最好的朋友顾贞观就这样来评价纳兰的词，他说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这就是说纳兰词的情感的最大特点就是哀伤，甚至啊不光是他一个人在伤心，当我们在读他的这些伤心词的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被这种哀伤的情感所感染，甚至到了我们也不忍心再读下去的地步。 从《诗经》到《红楼梦》，我们以时灵鉴赏的方式匆匆走过了中国古典文学史，这其中有太多的精彩值得回味，每一处景致都值得我们驻足，每一段故事都值得我们留恋。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还记得在今天节目开头我给大家留下的那个小悬念吗？对，就在我们即将完成这次旅行的时候，我留给各位一个小小的惊喜。哎，这也算是咱们几期特别节目的一个小彩蛋吧。那就是啊，清代文学虽然已经为我们呈现出了如此多的文学成果，但它仍有许多尚待开发的宝藏。我们有请典籍博物馆古典文学专家赵银芳老师为我们开启这枚彩蛋。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代人对清代的它的文学和文化的了解其实还是有很多可开垦的地方，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我们有《全唐诗》，我们可以对唐代的整个的这个文学状况有一个了解，而且唐代的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所有的文人的集子都被整理了校注，什么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都已经出来了，但是呢清代的许多文人的集子还没有被完全整理出来，而且清代的它这个文